3年前我们只是平凡路人，没有互相拉扯的喜怒哀乐，各自过着各自的无感人生，两个世界的人。寂寞释然于是故事太失落，恋人到家人最后变陌生人，兜了一大圈看看这段旅程，回到原点感触满满的，我不要像个好人变成笑着，宁愿是冷漠的人，狠狠转身，最初是一个人，最后是一个人，只要能成全你和他美满的人生。我不要像个好人依依不舍，像个透明的情人把你抱着，都怪爱太真实了，走远了还存在着不甘的情歌，不甘的痛着。家人最后变陌生人，兜了一大圈看看这段旅程，回到原点感触满满的，我不要像个好人勉强笑着，宁愿是冷漠的人，狠狠转身，最初是一个人，最后是一个人，只要能成全你他美满的人生。我不要像个好人依依不舍，像个透明的情人把你抱着，都怪爱太真实了，走远了还存在着不甘的情歌，好人勉强笑着，宁愿是冷漠的人，狠狠转身，最初是一个人，最后是一个人，只要能成全你